第二课，你身体好吗？一，句子。 五，你早。 六，你身体好吗？ 七，谢谢。 八，再见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你早。 你早。 你身体好吗？ 很好，谢谢。二，你们好吗？ 我们都很好，您身体好吗？ 也很好，再见。再见。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你早。 二，你身体好吗？ 扩展。一，五号。八号。九号。十四号。二十七号。三十一号。二， 今天六号，李老师来吗？ 他来。四，生词。早。身体。谢谢。再见。老师。您。一。二。三。四。五。六。七。八。九。十。号。日。今天。专名。李。王。张。 六，练习。 四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变音。 商量。响亮。机心。知心。杂技。杂志。大喜。大使。不急。不直。牺牲。失声。 二，变调。八颗。罢课。布告。布告。牵线。前线。小姐。小街。教室。教师。三，读下列词语。 走路。出发。收入。练习。演戏。宿舍。